陕西省发改委黄河办负责人荣朝柱介绍， 我们已经出台了陕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统筹协调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围绕减沙、治污、防洪、节水这四个方面来抓好具体的工作。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管理自主权，确定稳定生猪产能的措施，促进保供稳价，增强猪肉安全供应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针对科研人员关切，破除不符合科研规律的经费管理规定，激励科研人员潜心钻研。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措施，一是精简预算科目，将设备费等预算调剂权全部下放项目承担单位，对基础研究类和人才类项目推行经费包干制；二是加大科研人员激励，提高间接费用比例，科研经费中用于人的费用可达 50% 以上，对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可提高到 60%。 由单位缴纳的项目聘用人员社保补助、住房公积金等纳入劳务费列支，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不受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三是项目任务书签订后30日内要将经费拨付至承担单位，项目结余资金留归承担单位使用，从科研经费中列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用不纳入三公经费范围。四是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实行预算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除特殊规定外，财政资金支持产生的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由新型研发机构依法取得，自主决定转化及推广应用。五是科研项目由相关方面配备科研财务助理，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相关人力费用可通过项目经费等渠道解决。六是改进科研经费监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依法依规开展审计监督。会议要求狠抓上述措施落实。会议指出，通过多措并举稳定生猪生产，目前生猪产能已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针对当前供需变化，要遵循经济规律，更多用市场化方式缓解猪周期波动，确保生猪供应和价格稳定。一要稳定财政、金融、用地等长效性支持政策，稳定规模猪场存量，帮扶中小养殖场户提升养殖水平。二要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当能繁母猪存栏量月度同比减少 10% 以上，或生猪养殖连续严重亏损3个月时，各地可对规模养殖场户给予一次性临时救助。三要抓好重大疫病防控，加强猪肉储备应急调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27号致电德乌帕，祝贺他就任尼泊尔总理。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中国和尼泊尔是山水相连、同舟共济的友好近邻，我愿同德乌帕总理一道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挑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和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两国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委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交流会27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是人民政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深化对讲话精神的理解，要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提高协商实效，要坚持履职为民，发挥好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平台、协商平台、工作平台的作用，为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做出新的贡献， 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提高履职本领，以实际行动书写新的光荣。近700名在京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机关主会场参会，1300多名委员在分会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参会，来自不同界别的11位委员结合履职工作做了交流发言。委员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凝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0年的成功密码，发出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伟大号召。全体政协委员要持续深入学习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其一重要讲话的要求转化为履职行动，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委员们表示，要发挥好党员委员示范带动作用，继承先辈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守住人民的心，要不忘多党合作初心，更好服务科技，自立自强。委员建议加强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引导他们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更大贡献。李斌主持会议。 本台消息，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指南，听取了关于全国政协机关制度建设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汪洋指出，全国政协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作制度体系，为提高工作质量、推动工作创新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去年修订专门委员会通则基础上，今年又修订完善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指南，有利于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在政协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专门委员会工作水平。要继续总结经验，深化各方面的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和落实，更好服务全国政协各项履职工作，为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供有力保障。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13届四次会议以来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对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汪洋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开展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争取更大光荣主题活动，紧密结合全国政协年度协商计划，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确保下半年各项工作顺利有序，取得实效。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30号到9月1号在京召开全国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协商议政。李斌等就有关议题做了说明和汇报。 中国经济半年报。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能源需求持续高涨。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司长李福龙介绍，上半年我国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其中全社会用电量快速增长，工业用电贡献率大幅超过往年水平。 上半年全社会用电同比增长 16.2%， 比19年同期增长 15.8%， 两年同期的平均增长 7.6%， 其中工业用电同比增长 16.5%， 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接近70%。 上半年成品油消费持续回暖，汽油消费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发电量同比增长 10.2%。 李福龙， 到六月底，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了 9.9 亿千瓦，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比重提高到 43.9%， 比去年同期相比提高了2.9个百分点。 第四届进博会进入百日冲刺阶段，同时也拉开了第五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招展的序幕。已有26家企业率先签约，确认参展第五届进博会。总台驻上海记者傅文杰报道。 26家签约企业之一，来自日本的某著名化妆品集团中国区首席战略官长谷直子表示，进博会举办以来，他们深切感受到了不断增强的进博效应。 进博会对于我们这种外资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因此我们希望在进博会上针对全世界首秀的一些技术和产品进行展示，然后在此之后引入到中国。 三届进博会以来，上海累计搭建了56个进博6天加365天交易服务平台，引入进博会展品近18万种，累计进口商品1464.7亿元。在位于上海南京路的全国首个进博集市，就展示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00款进博同款及国别特色商品。来自伊朗的客商渤海表示，进博集市不仅带动产品的销售，更能推动文化的交流。 第四届进博会，我非常有信心，我会带一些伊朗最新款式的珠宝、地毯和手工艺品来。 在进博集市里，不少国家馆2个月的销售额就超过了其在国内所有零售渠道全年的销售额。借助进博会展示的新品潮品，上海也正大力发展首发经济。首届进博会以来，上海引进各类国内外品牌首店3200多家，共组织7批328个外资项目集中签约，累计投资总额603.5亿美元。 东京奥运会开幕后第五天，中国代表团再添3金1银2铜。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报道。 中国姑娘距离终点最后的五角，崔晓彤力量送上来，最后两脚，我们赢了。 由崔晓彤、吕阳、张琳、陈云霞组成的中国队以6分05秒13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同时刷新了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队首次获得奥运会赛艇金牌后，在奥运赛艇项目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崔晓彤： 我们教练就是经常说，现在我要不折磨你，到最后折磨你的就是对手。这场比赛下来以后，证明了我们教练确实把我们折磨得不行。 张亮、刘志宇在赛艇男子双人双桨决赛中摘得一枚铜牌，为中国男子赛艇队在奥运史上拿到首枚奖牌。00后小将王宗源和队友谢思义以总分467.82的高分获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奥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中国选手石智勇在举重男子73公斤级比赛中获得冠军，并且打破了该项目的总成绩世界纪录。石智勇： 不管对手实力怎么样，我的目标就是破纪录，就是破纪录，就是破纪录，没有别的想法。 在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肖若腾获得银牌。三人篮球赛场由王丽丽、杨舒雨、张芷婷、万纪元组成的中国女队战胜法国队，获得铜牌。 东京奥运会今天将产生17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将在乒乓球、游泳等项目中向金牌继续发起冲击。其中，中国选手张雨霏和于礼妍将向女子200米蝶泳金牌发起冲击。中国之声今天10:20开始将为您转播游泳比赛实况，欢迎关注。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请听中国蓝盔守护和平之路，采制总台记者朱良、文轩、丁飞、刘梦雅。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演员张新成。我要讲述的文物是一枚联合国和平勋章，勋章的主人维和战士申亮亮将生命留在了距离祖国万里之遥的非洲马里。2016年3月，29岁的申亮亮成为中国第4批赴马里维和部队的一员。马里时间5月31日晚上，申亮亮和战友司崇昶在维和营区2号门岗执勤，远处开来了一辆白色皮卡车，皮卡车撞上防护墙，前翻落地燃烧起来，情况不妙， 是自杀式汽车炸弹。 他说我是主帅，快撤！然后啪就给我推出去了，推出我的一瞬间爆炸。 至死都坚守少尉，至死都手握钢枪。申亮亮用生命中最后37秒，独自面对500多公斤炸药袭击，换回了营区上百名战友的平安。 我是八路的回纥军人，我这次可以了，可以。 此刻，在申亮亮烈士曾经的岗位上，中国蓝盔们依然坚守着职责。 我是申亮亮纪念馆讲解员姚静，出生于1991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无数像申亮亮一样的英雄在为我们负重前行。我有责任也有义务讲好英雄的故事，感染和影响更多的人。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播出。崔道直，中国警界的定海神针。采制总台驻黑龙江记者冯志远、郭晓光。 我觉得经验技巧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细致。 87岁高龄的崔道直正在给年轻的同行传授工作经验。从事刑侦工作66年来，他始终奋战在痕迹鉴定一线，参与侦破了甘肃白银案、白宝山袭军袭警案、张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等轰动全国的重大刑事案件。 证据啊，人命关天了，所以鉴定结论必须的确切的、准确的。 1996年。悍匪白宝山在北京、新疆等地袭击军警，枪杀了15人，被公安部列为1997中国刑侦第一案。在研究了犯罪现场仅留的几颗弹头后，崔道直断定两地的子弹为同一种。这一勘验鉴定结论直接推动了破案工作。 反复看，比较详细再反复看，就这些枪啊，我心里有数了。 66年来，崔道直先后检验鉴定7000多件包括足迹、指纹、枪弹在内的痕迹物证，参与办理1200多起重特大案件的疑难痕迹检验鉴定。他还主持研发了现场痕迹物证图像系统、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 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国新办昨天举行防汛救灾工作情况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各地雨情、汛情、灾情主要特点。今年以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北方江河汛情严重，洪涝灾害造成3481万人次受灾，146人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1230亿元。尤其是河南省灾情重，截至目前已有73人遇难。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时期，预计8月底前，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防汛抗洪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27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乡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1例，本土病例55例，江苏48例，四川3例，辽宁2例，云南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1例，在江苏。截至7月2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58336万1000剂次。南京市昨晚通告，南京正在分区分时段开展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成都市昨晚通报，28号0点到18点，成都市新增2例本土确诊病例和1名无症状感染者，均与南京疫情相关联。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以迈向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为主题的第2届中柬智库高端论坛昨天在京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通过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和洪森主席互致贺信，为新时期中柬友好合作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必将有力推动中柬两党两国关系向着更高水平发展。中方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深化战略沟通，继续携手抗疫，加强经贸合作，践行多边主义，不断弘扬中柬传统友好，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希望两国智库密切合作，加强研讨交流，更好促进中柬两国人民民心相通。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司法解释，规范人脸识别应用，明确宾馆、商场等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构成侵权，物业服务企业不得强制将人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唯一验证方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2021世界计算大会将于9月17号到18号在湖南长沙举办。 中国第20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第一梯队205名官兵昨天出发，将在黎南部边境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赵立坚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提问， CGTN 智库26号发布网上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参与投票的全球网民80%认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赵立坚表示， CGTN 智库使用联合国官方语言中文、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进行的民调，反映了全球民众对美国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严重不满。赵立坚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为了转移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达到抹黑打压别国的政治目的，大搞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功绩化，严重损害了科学溯源和全球抗疫大局。截至目前，已经有60国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强调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任务，不能被政治化，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应该得到维护。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526,6156例，累计死亡病例418,061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65,9532例，死亡611,728例。 美国德克萨斯州墨西哥湾沿岸一化工企业28号说，该企业27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故，大约10万磅乙酸泄漏，导致2人死亡，另有30名工人被送医治疗。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卫东、李浩，主播钟成、郑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